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清芳和林子良合作演唱的《夏的季节》。在这首歌曲当中，夏天的那种味道扑面而来。当然在这些天，不知道你的城市的气温是你让人感受到夏日的火热，还是秋的那种凉爽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欢迎你继续的光临。音乐当中啊，自然也是有温度的，和你一起分享一些清凉的歌曲，来自方季韦演唱《海鸥飞呀飞》。 海鸥飞呀飞到我窗前，带我到天涯海角转一圈，心痛也许就能烟消云散，看得更远。想你也不对，恨你也不对，我的心我的人我的爱被你锁着，长发飘呀飘的让风吹，千丝又万缕缠绕在眼前。冬天已经走了，我的春天依然孤单，盼你盼不到，找你找不到，一生情梦化作一夜。海鸥飞，我的心也飞，不再依恋，从此天南地北让你追，追到千山万水之外。海鸥飞，我的爱也飞，忘了一切那些天长地久的誓言，让它留在茫茫大海中，等着你收回。 生活在海边的人啊，对于海鸥总是会有着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。 当又一年海鸥如约而至的时候，一年的时光很快就要过去了。重温老歌的时候，对于时光的这种感怀往往会显得特别的激烈。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朴树演唱的《生如夏花》，这是朴树2003年发表的一首作品。

梦想它在哪里？挖空了心，耗尽了力，最后迷失了我自己。只要想起，就有无穷的勇气。闭上眼睛，吸一口气，再走出心意。哪怕地动山移，只要有你在心里，这生命充满了奇迹。爱就是一切的动力。层层包围，黑夜偶尔让人失眠，累得无法入睡，冻僵没有兴奋的感觉，生活太过于陷入止水，爱情变成了忏悔，还可以再为谁流久违的眼泪。什么叫珍贵？决定牺牲一切拼命追，就怕不完美，不知不觉被麻醉，盲目强迫自己向前追，快乐在后退，失败的思维近距离面对，原来是最美的机会，回到了原点。什么叫珍贵？决定牺牲一切拼命追，就怕不完美，不知不觉被麻醉，盲目强迫自己向前推，快乐在后退，失败的思维近距离面对，原来是最美的机会，回到了原点。原来都是我的 Good day、yeah、前推，快乐在后退，